肩膀，我要给全世界一个大大的拥抱，我对每个人都露出微笑，我对每个人都说早上好。音乐早餐让你变得更美好。 对于平常最大愿望就是睡个懒觉的人来说，放假补觉呢是唯一想做的事情，但是补觉补过头就会打乱我们的生物钟，反倒会让你更加没有精神。如果想要补觉的话呢，可以晚起一两个小时，或者是在中午12点到1点的时候呢睡个午觉，晚上临睡前呢泡泡脚什么的，可以让你睡得更好哦。 放假的时候呢，做四件事可以让你更轻松，是什么事情呢？第一个，唱歌。唱歌可以降低人体当中的应激激素水平。第二个是购物，在商场步行一个小时就能够燃烧掉我们体内200到300卡路里。第三个是写写贺卡，经常主动表达感恩的话呢，情绪会更乐观一些。第四个就是体验新鲜的事物，新鲜事物能够增强我们的幸福感。你 get 到了吗？假期大扫除，但是整新呢经常被我们忽略。普通家庭呢应该3个月就清洗一次整新了，整新呢最好呢包一块毛巾洗，防止变形。羽绒整新是不能够用洗衣机洗的，漂洗的时候呢在水里面加几勺白醋，阴干之后轻轻拍打，这个羽绒就会恢复蓬松了。你 get 到了吗？ 岁月的痕迹，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，一年一年又一年，飞逝尽在一转眼，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。我不像从前的自己，你也有点不像你，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，日子只能往前走，一个方向顺时钟，不知道还有多久，所以又让你懂我一